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 英语 PK 台，一起学起来。朋友们下午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 FM 92.3正在播出的轻松学英语，英语 PK 台，我是主持人晶晶，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英语动画去配音，欢迎我们的嘉宾 David 老师。 Hello, I'm David. To be or not to be, you gotta try me、me, moving English. 国庆归来哈，咱们大家呢就继续来学习功夫熊猫的一些精彩的片段、 right. 在今天的课堂学习当中呢，因为我们的学习内容比较多，所以暂时呢就暂停一期啊，我们课前的这个 showtime 时间。今天啊，我们主要要从这个内容当中呢学习两个重要的要点。第一个就是在语言技巧方面呢，我们看看在今天的文段当中，我们如何来学习把握英文当中的停顿语气 pause。 pause， 我们都知道英文里啊，说英语的时候呢，流利 flow 是很重要的， 没错， coherence。 但是有的时候也是需要停顿的，语言它是一个有节奏的一种表达方式， 没错，是的， 既要有停顿又要有连贯、啊，所以如何把握停顿语气呢，就在今天的对话当中我们要为大家呈现和示范。另外啊，在跟着功夫熊猫学到功夫哲学方面呢，今天 David 老师也有新的感悟要教给我们。 Yeah, right. 好，我们来看看今天的这个情景哈，就是 Master Shifu 和 Paul 阿宝之间的一段对话了。师傅呢把阿宝带到了练功房，这不是刚刚被选出来的神龙武士吗？师傅啊就想看看他到底有什么样的功夫的功底。 没错，这是一次测试， 这是一次入学测试。 Evaluation 哈、huh? 对，然后呢在这个测试的过程当中呢，Paul 是什么态度啊？一而再再而三的在推辞着，或者是说在回避着。为什么呢？ 因为这里面的 level 是个问题， 因为他其实这个时候还没有什么功夫。 没错。 好，就在这个时候呢，愤怒武侠和盖世武侠出现了。在 Paul 发现他没有办法掩饰自己功夫的时候，好家伙，这真正有功夫的五个人就上来了，然后一番空中的比划哈，各种神功大显。就这一集特别的有意思。好了，我们和同学们一起来进入到今天的片段精听。 Let's begin. Wait. What? Now? Yes, now.Unless you think the great Ubwe was wrong and you are not the dragon warrior. Oh, okay. Well, I don't know if I can do all of those moves. Well, if we don't try, we'll never know, will we? Yeah, it's just maybe we can find something more suited to my level. And what level is that? Well, you know, I'm not a master, but, let's just start at zero. Level zero. Oh, no, there is no such thing as level zero. Hey, maybe I can start with that. That? We use that for training children and for propping the door open when it's hot. But if you insist... Whoa, the Furious Five. You're so much bigger than your action figures. Except for you, Mantis. You're about the same. Go ahead, Panda. Show us what you can do. 今天呢，我们有接近一分钟的文段哈，所以大家要有勇气挑战一下。好，首先我们来看前面的最简单的两个句子。师傅开始说话了啊，师傅说 Let's begin， 让我们开始吧。话说到这里的时候，他已经把阿宝呢带入到了练功房。哇，只见他的那个练功房里各种好像很多暗器啊， 机关呢、 机关啊，暗器啊，很多独特的一些训练的工具。 Very tricky， 毕竟是训练出功夫高手的地方，你以为是随随便便的地方吗？ 像是铜人阵的感觉啊。 哎，什么阵啊？各种摆了阵法， 各种阵法， 看得Paul是眼花缭乱。有的东西啊，他根本就不知道怎么去用。 对，颇有点金木水火土的感觉。后面有火嘛？ 摆阵了， 对， 他是摆阵了。当年啊，太郎，大家知道吧？这个反派太郎也是在师傅的这个练功房里练出来的。 对。 好，Paul这个时候就说 ：“Wait！” 连说了三个“等等。”What now? 什么 现在吗？您现在就让我展示我的功夫吗？ 嗯， 好，这是今天的第一段，我们来精听看看。 Ooh, ow. Let's begin. Wait, wait, wait. What? Now? 再来一遍。 Ooh, ow. Let's begin. Wait, wait, wait. What? Now? 好。 嗯，我们看 Master Shifu 作为一个非常有分量、有身份感的一个人，他说话的时候永远是老成持重的，因此降调 Let's begin， 那么是他的基本特点。语速呢，他不一定说得非常快，大家注意他的身份决定了他的语速是稳稳当当的中速。 Let's begin. Wait, wait, wait. What? Now? 那么 Poe 不一样，他的声音跟 Shifu 比较起来呢，飘高啊。那么他的声音的特点呢，正好跟 Shifu 比较起来是反方向的啊。所以我们看说到最后 Now? 啊，他自己非常非常惊讶，现在就开始测试是吗？对，所以他的声音里面，注意大家注意 now， 要注意用鼻子啊，把这个气息引到鼻腔去读这个字啊 ，now，OK，now、okay, now。其他的地方来说呢，注意一下失去爆破 ，wait， 那个 t 是不发音的。 嗯，好，还是他们分分明明的个性特点啊。师傅呢，永远是有点像发号施令的意思。 是、 啊，让我们开始吧。Let's begin. Let's begin. 嗯， 有点下压的。 Let's begin. 好 ，Paul 这个时候就一下就惊慌起来了，说 ：“Wait, wait, wait。”这里的 “wait”， 大家知道它的读法啊，不用读出 t 音。 嗯 ，wait, wait, wait， 就是 “way” 的音。Wait, wait, wait. What now? Yeah. 就好像突然间哈、啊，我们对挑出一位同学说，哎，你不是学了这么久的英语了吗？你给我背一篇英语的诗歌和文章吧。你马上说 wait, wait, wait, wait, what now? 尤其是在走神的时候被叫到了哈。 上课的时候啊，老师在上面讲的正欢呢，一看到你在看小筛，马上把你点个名儿，说你起来回答这个问题。 对，这时候眼睛瞪得大大的向前看 wait, wait, wait, wait, what?Now? 猝不及防、 嗯 啊、一种震惊，一种恐惧、 嗯、 好，这就是第一段哈，就进入情景就开始了。 Master Shifu 呢，向来是胸有成竹的，他就说道 Yes, now, unless you think the great Uwe was wrong and you are not the dragon warrior. 好，再听一遍 Yes, now, unless you think the great Uwe was wrong and you are not the dragon warrior. 前面他是非常斩钉截铁的，对，就现在 YesNow， 然后他的语速是这么说的：除非你认为乌龟大师的选择是错的，你不是神龙武士。这句话其实是师父什么道出了实情。 嗯， 就以他的水准来看，现在啊还不能是神龙武士呢。Unless， 除非 you think， 你认为 the great 乌龟大师 was wrong， 他错了。And you are not, 你不是 the dragon warrior, 神龙武士。 嗯，这句话其实是在激他啊，激将法。Yes, now, yes, now. 单词就两个放在开头，但是掷地有声啊，没有讨论余地。所以大家读的时候注意在这块语速千万别太快，不要跟后面马上连起来。Unless you think the great 乌龟 was wrong,And you're not the dragon warrior. 而后面呢，它的语速在前面是快的，后面是慢的。Unless you think, 除非你认为。所以在这个句子当中，我们看一下的关键词是什么？ The great 乌龟 wrong dragon warrior 啊，这么几个词是关键词。所以我们在读这几个词的时候，势必语速会稍微慢一点。注意停顿的位置是在 wrong 的后面，而停顿的是什么意思呢？停顿，这我们今天是第一次碰到停顿。停顿呢，是帮助我们进行最起码的呼吸的，这是给人最直观的感受。 嗯， 正确的呼吸才能让人听的时候舒服自然。所以电影剧本有一个特别大的好处，就是它的语速不管多快多慢，都给你保留了正常呼吸的这个环节。所以当然这个就到这个位置的呼吸并没有那么严重啊，所以它会让你感觉舒服自然，这是第一步停顿的作用。 第二步停顿的作用是干什么呢？是给你思考的空间，而且这个思考空间大多指的是这件事情真的很重要啊。这个思考的空间就会凸显出他要表达的内容。停顿还有很多的作用，比如说表达个人的尊严，进行强烈的暗示。另外我们在整个停顿的时候也能发现，他停顿都不是随便停顿的，他停顿点都是跟一群有关系。经过正确的停顿之后的前后的词语之间抓住关键词，都可以形成完整的意思表达。 哟，那看来停顿的作用还挺多的。咱以前没有经常遇到过停顿。 对，中英文会停顿是这个在语言表现力上的一个，就是我们说的第二个基本功。第一个是抓关键词，第二个就是停顿。 那在这句话当中呢，它是在哪里进行停顿的呢？ Wrong 的后面。Unless you think the great Wu Gui was wrong, or you're not the dragon warrior. 那等于就是咱们汉语翻译当中的逗号所在。 可以。 除非你认为乌龟大师的选择是错的。你不是神龙武士。他是这么停顿的是吧？ 对。语速过快的话呢，没有停顿会有什么后果呢？就是给人感觉第一，你紧张。对。第二，没有社交经验。语速过快是很嫩的一种表现，尤其是在重大的比赛、重要的场合现场，你的语言表达如果语速过快的话，你的社交的力度、你的个人的感染力和影响力都会因此受到影响。有的时候诸位听众有不知道有没有看到，关注一下啊，那些外交使节、大使的发言，那些个领导人现场的发言，他特别注重停顿，而且特别注重停顿过程中的肢体语言的配合，尤其是眼神的配合，就会让你的语言表达升级。 其实我们大家都有那个登台表演过的经验哈，都知道在登台表演的时候，因为紧张，所以呢，有时候说话呀，会特别快，快得不行不行的。 那是因为紧张。 对，我记得我小时候有一次登台表演啊，弹琴，那是我唯一一次，第一次登台表演的时候，下面弹的挺好的，啊，教练都说，这个老师都说没问题，你上去肯定能，至少拿个名次。结果一上去以后，发挥大为失常，连节奏都乱了。 是吧？ 然后我自己我觉得我还那个弹挺好的，后来我妈和老师在台下说：“啊，弹的什么呀？简直是一塌糊涂。”就是一塌糊涂。后来就知道了，就是因为紧张所导致的。大家还是应该有多多有登台的经验。 对，是的。 是吧？ 这样你就能控制好停顿，什么时候进，什么时候退了。 哎，来，我们来再把这句话听一遍啊。 Yes, now, unless you think the great Wu Gui was wrong, and you are not the dragon warrior. 好，再来看细节。 当我们看到这句话，刚才说第一步的是关键词，第二步是停顿，那么第三步我们看到这句话呢，就是它整个的语调都是降调啊，这个很简单，不多说了。它的速度控制是关键。这句话的特点是前快后慢 ，unless you think。那么除了前快后慢的整体特点之外的话呢，我们说前快后慢为什么会这样？一方面快的地方容易受到短元音的影响，这是第一。第二是受它意群的影响，也就是意思不是很重要的地方都会加速。 意思不是很重要的地方都会加速。Unless you think the great Wu Gui， 是不是这里不是很重要？ 哎，而且它有短元音在里面。Unless you think the great Wu Gui was wrong and you're not the dragon warrior， 那等于在这句话里突出了 was wrong， 尤其突出。前面就比较快速 ，Unless you think the great Wu Gui，the great Wu Gui， 稍微有点拗口哈，同学们 ，the great Wu Gui，great Wu Gui。 好，那这个地方的话呢，就是我们看一下到底怎么把速度控制住。Unless you think， 我们看一下，从这儿开始出现了失去爆破 ，think，great，t 失去爆破。然后后面是 was wrong and you're not and 失去爆破 not 失去爆破，里有四个失去爆破 ，t 不发音 ，d 不发音 ，td 不发音，我们要以后养成习惯了。 那么读的时候的话呢，不发音的目的是为了什么呢？其实就是我们 讲第一步是关键词，第二步是停顿，第三步升降调，第四步是节奏和速度。 嗯， 其实还有第五，就是气息的问题。 好， 气息的问题就是元辅音打通，失去爆破和连读的作用，就在让你的气息保持通畅，就这么一个目的。 嗯，后面 You are not the dragon warrior。 嗯， 除了把句子和连读读对之外呢，这里的重点在哪里？这句话是不是 not？ 对。否定词通常在句子当中都是非常关键的词，那么它被重读是很正常的啊。那么在读的时候呢，凸显出关键词，把关键词现有发现的所有关键词连起来，能保证整句意思非常完整，你就读得对了，读得好了啊。那么读的时候的话呢，我们注意，我们知道语速是这样子，但真正读起来又不一定语速上得去，原因是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的情感，就是下一步你的情感要跟句子匹配，你的速度才能起来，否则速度是起不来的。 嗯，老师说的有些话呢，可能现在我们一时半会儿啊不能理解，但是我们都听一听，听听听听，听到有的时候自己在朗读啊或者是诵读的时候，哎，慢慢的找到一个感觉以后，想起老师的话，可能那个时候就能领悟了。 对，所以我们读的时候呢，先调动自己的情感去怎么样呢，去激对方。 Yes, nowUnless you think the great Wu Gui was wrong, and you're not the dragon warrior. 嗯，他说的这种话从师傅的口中说出来格外有分量。 嗯，对，所以我们要把他这种师傅啊说话一定是带有影响力的。 嗯， 他身份在这摆着，所以他说话肯定不会是那种轻飘飘或者过于压抑，他一定是想办法撼动你内心的那种思维方式。 是的，因为他比你高级。 嗯， 乌龟。大家看啊，你后面要提升 was wrong， 你要开始加重了，那前面的乌龟一定要把这个双元音啊读饱满了。 乌龟 way， 你不要读成乌龟。 嗯， 不要读成汉语的乌龟啊，还是乌龟 was wrong， wrong 要读对。 And you're not the dragon warrior。 嗯， warrior。 嗯，是的。 嗯，我们再来听一遍感受一下。 Yes, nowUnless you think the great Wu Gui was wrong, and you are not the dragon warrior. 可能难度在前面。Unless you think the great Wu Gui was wrong. 是不是这里比较快， 是 太快了。 是这样，在我们说的时候呢，前快后慢，慢的地方呢也有特点。注意，是形容词。有形容词的地方，你想快也不太容易。比如说 wrong， 它就是一个形容词在里面。所以在这样的地方，比如说我如果没记错的话，新概念的第二册23课里面就充满了形容词这一课，所以 the house 叫什么形容 large room 也是 large 的感觉， big house large room， 那这样的形容词 hungry and tired 一定会慢速的读下来。 嗯，好，这句话呢大家来挑战一下哈。 Unless you think a great Wu Gui was wrong and you're not the dragon warrior。 Yes, now. Unless you think the great Wu Gui was wrong, and you're not the dragon warrior. 就现在，我现在就想看你的水平。 嗯， 你有什么水平你就使出来，是驴子是马你拉出来溜溜知道了。好， Paul 是怎么反应的呢？他说 Oh, okay, 好的，还答应了。 嗯， 好的。嗯，但是我不确定我能不能做出所有的动作。I don't know if I can.I can't do all of those moves. Moves 就是动作， 嗯， 一招一式的那些招式叫做 moves， 这里是复数形式。他是什么样的语气回答的呢？ Oh, okay. Well, I don't know if I can do all of those moves. 他在干嘛？打太极哈？ 对，他其实扭扭捏捏的这种感觉，大家能理解，他本身他真的是不懂功夫啊，只是天天看而已，真到了现场他是有点害怕， 就说怎么样把这事儿给躲过去。 对， 所以整个这个对话的基调 Paul 都是扭扭捏捏。 嗯，所以呢 Oh, okay, well, I don't know, if I can do it, 对吧，那种感觉就出来了。 If I canI can do all those moves. 这些动作我都能做，我还真不确信啊，自己都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做这些事情。 对，大家可以自行发挥一下啊。 对， 重点在这儿。I don't know if I can do all of those moves， 意思是说，哦，我不确定我能做全部，但是我恐怕会做一些些啊。您不要期待我能做出全部的动作。I don't know if I can. I can do all of those moves. I can do all of those moves.好，我们来再感觉一下哈。 Oh, okay. Well, I don't know if I can do all of those moves. 这里的那个 I don't know if I can、 嗯、 是很典型的这种美语口语啊。 对，是的。啊、 I don't know if I can. 对，但是开始还是很想装一装。Okay. Well, 然后自己还咳嗽咳嗽，让自己。真是不知道该说什么好啊。I don't know if I can. 装得跟个人没事人似的。 I can do all of those moves.、 哎、 all of. 这句话的那种亮点哈，就是大家要表现好的地方就在于那个 I don't know if I can. I can do all of the moves. I can do all of those moves. Yeah. 那我觉得这里面用词当中的 moves 这个词确实是大家不太容易关注的一个词。我们说动作，很多人动不动就说别的词了。哪个词呢？ Action. 对吧？其实呢 moves 是代表这种具体的这种什么呀，哎，一招一式也好啊，还有这种对吧，这种肢体的一些，有一部分的肢体语言来讲 moves 这类的表达呢更贴切更细腻一些。 嗯，哎，我记得很多年以前啊，我还做记者的时候， 嗯， 然后呢去采访一个外国人做的那个柔术啊，那个 jiu-jitsu， 哎呦，采访的时候不要问问题嘛。然后我就问他，我想问他一个动作，就是关于你们这个武术的一个最重要的招数是什么？哎呦，我跟他想了半天，说到底什么是招数？后来憋了半天，憋了一个 movements 出来，呵呵，我觉得也还可以哈，还可以 movements。 巴西柔术是吧？ 哎，对对对，后来才知道啊，用 moves 是最好的，因为 moves 就专门指那种武术当中的出招和招式， 一招一式。 嗯，招式叫 moves。 嗯 ，move 就是动嘛，动作嘛。你动作不就是一种行动吗？ 对，而且这个词呢真的特别的好，这里给大家小小的扩展一下哈。到了秋季的时候呢，你可能生活会发生一些变故，所以呢不管发生什么事情，你要向前看，向前走， 就叫做 move on。 这是一个很经典的英语的短语，叫 move on。 Yeah, right. 向前看啊，就不要再什么，至少第一不要原地停留，第二不要后退。 对， move on 叫向前生活。 对，这是一个生活态度啊， 开始新的生活，就这个意思。好、 嗯、 亮点在 I don't know if I can. I can do all of those moves. I can do all of those moves. 嗯， 好，可爱的 Paul 在这里已经露出了他的这种 cute。 Oh, okay. Well, I don't know if I can do all of those moves. 好，然后紧接着师傅马上有个要露馅儿了吧？啊，就这个声音。师傅说 ，Well, if we don't try, we'll never know, will we? 嗯， 您看，如果我们不试试的话，我们倒永远不知道了， 嗯， 对吧？所以咱还得试试。您看，啊， 对。 师傅这个劝他，同时也在笑他。 嗯 ，Well, if we don't try, we'll never know, will we? 还是那么深沉，再听一遍。 Well, if we don't try, we'll never know, will we? Well, if we don't try, we'll never know, will we? 那 Dustin Hoffman 确实是语言大师啊，这语言表达呢，有的时候真的很亲切，有的时候呢，非常的慈祥，有时候非常的可怕。有这种威严在里面，不怒自威的感觉啊！但这里我觉得还是挺，也很平易近人，很和蔼啊。我们看关键词 ，try， never， know。那么它在这里面呢，停顿非常的自然。Well, if we don't try, if we don't try， 停顿 ，we'll never know， 停顿 ，will we？ 嗯，其实我觉得这个里头的这个深浅的层次啊，还要再听一下哈，听一下啊，我们这个。 Well, if we don't try, we'll never know, will we? If we don't try, try 说得很重。We will， 它读成了 will。 Will we? Will， 它读成了 will。We will 读成了 will， never know， will never know。 对。 然后 will we 一个反问句是意味深长的啊，再听一遍。 Well, if we don't try, we'll never know, will we? Don't 也读得很重。If we don't try, we'll never know, will we? 对，是。If we don't try, we'll never know, will we? 同样这句话真的可以表达出好多种不同的语气，全看你怎么读。 对， 而且这句话呢，我觉得生活中使用的频率真的可以很高的，到处都是，吃穿住行购物娱乐学习健身，用吧，哪都可以。 哎，我们今天去吃个那个菜吧。 嗯， 安住不去不去了。Well, if we don't try, we'll never know, will we? 哎，人家说人民币我不接受，我只接受美元。你不是怎么能知道呢 ？If we don't try, we never know, will we? 试一试吧。 说非要拿现金支付，手机支付挺方便的。 嗯 ，Well, if we don't try, we'll never know, will we? Yeah, right. 任何事情都是这样。 嗯， 哎，去一个 blind date， 问你去不去？不去，不去，不去，不去。Well, if we don't try, we'll never know, will we? OK， 例子可以啊。 试试吧，生活中很多事情你不试怎么知道呢？ 不知道，一试吓一跳。 哎，对对对，但是这里师傅也是说风凉话了哈。 嗯，是。 我们试试吧，是吧？ 嗯、 有什么绝招使出来吗？藏着掖着干什么呀？ 嗯、 好 ，Paul 又开始说，咋整啊？就说啊、yeah，it's just。只不过是 maybe we can find something more suited to my level。 好了，今天的功夫哲学的关键句出来了，也许我们可以找到更适合我的级别的、 嗯、 suited to one's level， 意思就是 跟我的水平比较匹配相符的。 哎，跟我的水平比较相符的。老师，您觉得他为什么说这句话，或者说说这句话有什么意义吗？ 嗯，说句话意义表面上是非常简单，就是希望能逃避一下，能躲开今天这一轮的测试，或者说是对方对他的挑战。但事实上来说哈，我估计他真是躲不开，因为他本身就已经踏入到了一个水平很高的地方， 一下就进了一个水平很高的地方，这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没错， 所以他也在觉得说，这东西是不是一下这太多了吧、 嗯？ 太高深莫测了吧 ？Just too much， 其实这也可以表达， 都不知道从哪儿开始，从哪儿下脚， 对， 是吧？所以这个短语 suited to one's level， 同学们看哈，泡在这儿呢是个反例啊，但是生活中这个真的很重要。 对， 为什么重要？ 重要，真是太重要了。至于是为什么呢？接下来听李老师给你细细的讲解一下。好，首先的话呢，我们学英语，我们生活工作都一样，要找到合适的材料、老师和合适的环境。如果比如说举个例子，我们因为现在是英语节目啊，我们就说你学新概念，如果你的水平就在新一的前10课的水平，你直接招呼新二的第三单元复合句得了。一单元简单句，二单元并列句，三单元复合句，您一二单元都不看了，直接跑三单元去，您日子肯定好过不了。 嗯， 好多同学学着学着放弃了，大多都是水平不匹配，就这句话造成的。 哦，就是 more suited to your level， 水平不匹配。 对， 那么我们要找到水平匹配的事物的话，是不是首先得知道自己是个什么 level？ 所以需要测试，你要了解自己，自我测试。比如说有很多家长提出来啊，我们孩子阅读，结果读着读把兴趣读没了，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没有正确合适的水平的书。昨天我看到了一个朋友，他说他的孩子不爱读学英语了，不爱读书了。我说为什么呢？他说读的是七级，然后我说你们家的还几年级？五年级。他读的是典范英语，结果跳了两个级别上去，那能爱读吗？那肯定不爱读。 但是家长有那个拔苗助长的心理， 有这个嫌疑。 是是， 嗯，所以不要这么干啊！一定是 more suited to your level。 就是说呢，我们生活中很多事情不要贪多， 嗯、 或者是贪高， 对， 或者是又怎么样？或者是过于不足， 对， 就是要量力而行，知道自己是个什么样的段位， 嗯， 知道自己是个什么样的水平和层次。 对，当然了，我们说不光是英语学习。比如说我们说书法也是如此，你那楷书还没练明白呢，直接照顾草书那是肯定不行的。草书也很讲究求稳啊，求章法，没有楷书的基础直接练出来草书是能看吗？ 嗯， 好的书法是往前可以追溯的。甚至我们说我们能看到马路上天天走来走去的汽车，和一款好的汽车的车，不管是车灯还是每一个环节，你都能看到它当初建的模，往前推10年间的演变过程。 嗯， 它都是一点一点升级到今天这么美观、这么漂亮、这么实用的状态。 嗯， 如果你直接拿过来 copy， 说白了，你这个 level 你怎么做，总觉得还差这一截， 是 这一截根本说不清楚。 如果你只是做了一个表面功夫，实际上大家能看出来你是不是个表面功夫，或者是你肚里有没有货。 对， 对吧？所以说咱们要学艺也好，学技艺也好，学技能也好，包括生活中的各种事情，它都要一步一个脚印慢慢的来。 嗯， 啊，你怎么开始怎么上手，你一定要找到一个相符合自己水平的一种材料，一种对应物。那么问题来了，现实生活中很多人是迷之自信第一，第二迷之自卑，就找不到自己的定位，找不到自己的坐标。 对， 所以导致他们的选择啊，通常会出现很大的问题和错误。 对，所以要客观的自我估价呢，却量力而为。这个过程当中的话呢，就是要多学习多成长。你在学习过程当中就可以了解自己，你在成长过程当中就可以不断完善自己，好多的对自己的评价认知会越来越清晰，自知者明。 哎， 对，不要就是说凭主观去判断，很多事没法凭自己的现有的这些材料去判断的。 嗯 啊，还有一个办法就是照镜子呀，你身边可以有很优秀的人， 对， 听节目，对吧？然后观察各种媒体当中，自己对比一下成功人是怎么生活工作的，我们是怎么样做的，这一下子能看出差距来了。 嗯， 所以这两天我刷抖音的时候看到一条腿的人然后送快递啊，我看到我内心真的是感觉 很震撼哈， 太震撼了。就是我们没有什么理由说我对我生活不满意，其实你找一些符合你实际情况的东西去做一做，真的就很好，不要好高骛远。 对，符合实际情况非常重要，就是不要太好高骛远。 嗯， 对，中国古人都说嘛，叫同声相应，同气相求。 嗯， 就是讲的这个匹配的道理，其实就是匹配的道理。 对， 你不同声你应不了，你不同气你求不了。 对，所以呢我们中国也是这样，就是现在的教育阶段呢，如果一个五六岁的孩子明明一次课能学五句话就已经很不错了，你非要让他学十句话，那我告诉你这十句估计哪句都没学明白。 嗯， 别贪多啊，贪多真的嚼不烂，眼大肚子小啊，这就是应该循序渐进的事情。很多成人想学英语也问我说，我们其实你不是说成人就要用成人教材，有的时候你用孩子的教材一点不过分。 对 对，当然可能在认知上你觉得太幼稚啊，但从这个我们说实际的学习上，只要你能接受在认知层面的东西，拿点简单的材料，只有一百个好，没有不好的。 对，凡是啊你觉得哎这个东西让你觉得哎挺舒服的挺好的，那可能就是跟你的层级比较相匹配的，那气场是比较相合的。 对，你看 是吧， 大家说这个老师刷抖音，这说明我跟大家很匹配啊。啊，我跟大家 无缝衔接， 都衔接起来了。 好好，这是今天的一个核心的功夫哲学哈，我们向他学习的。好，我们来看这个句子了，我们再来听一遍哈， Paul 是怎么来处理这个句子的。 Yeah, it's just maybe we can find something more suited to my level. And what level is that? 再来。 Yeah, it's just maybe we can find something more suited to my level. And what level is that? 好，分析一下。 对，just maybe we can find something more suited to my level. 那么 Paul 这句话说的时候，明显啊，这里的关键词 find something suited level my level 啊，注意 my 这个词也很关键。那么他在整个说的过程中的停顿点呢，非常的什么呀，有意思。第一个停顿很自然，停顿 ，just 又一次停顿，因为他经常想不明白自己要说什么，所以他这个停顿是很合理的。Maybe you can find something more suited to my level， 这个停顿是最有意思的。 您是说在 my 后面？ 哦，是吗？我们再来听一下哈。 It's just maybe we can find something more suited to my level. And what level is that? 还真是的 ，my level， 他等于找，他现在找词儿。 就是这样才可爱，就是这样才看出配音的功底。有记得早期啊，这个人家让我做那个广告的配音，然后让我录小样，那时候不懂，那时候真的不懂，然后才知道语速当中的停顿有多重要。越是牛的配音啊，好的作品，其实很多时候它在停顿上就是给你，就像子弹飞一会儿一样的感觉，让这个语言在空中飞一会儿，给你感受的时间。大家有没有感受到两种情形？第一个是叫什么呀，叫三级跳，在跳远的这个人在滞空当中的那个停顿感是最美的。 灌篮的时候，在滞空时候飞起来的那个过程是最美的。要真的要让你的英语也飞一会儿啊、 哦！太难了，太难了， 啊、 太难了！ 感受一下， 从这个小小的停顿开始练起。 对，我们看这句话的这个第一部分、第二部分，我们都确定了停顿。然后呢，升降调这块我们看 ，just maybe we can find something more suited to my level。那么它这块呢，没有什么特别明显的升或者是降，基本上都我们说在不要求特别多升调的时候，降调是居多的啊、 哦。但是它还是有一个升调起来，就说 maybe we can find something more 从高到低的， 对 ，maybe we can find something more suited to my 停顿 level。 嗯，它这个升呢？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声，它是 speak higher， 它是把调整个抬起来了。所以如果、啊、是纯声调呢 ，to my level， 啊，它不是那样子 ，to my level， 啊，它是属于把调抬起来了。我们说叫 speak higher， 啊，那这里面如果在控制语速上来说，我们需要注意的点有哪些呢？T 失去爆破 ，maybe you can find， 那么注意这块 ，maybe you can find，we can find。can 读成 can， 在肯定句当中情态动词 can 都被弱读。We can find D 失去爆破 something more suited 后面 D 失去爆破 level 啊，所以这几个点下来以后，大家注意它的语速啊，它的自然度啊，它的气息啊，就顺了。我们可以读的时候感受一下啊、Maybe you can find something more suited to my level 啊，这样。 嗯，哎，同学们还是有基础的，像这些 can 读成 can 啊，我们都已经会了啊，就没问题了。就前面那个 maybe we can find something more suited to my level， 这里好，然后师傅就马上就说 ，And what level is that？ 这话跟的也挺损的，其实。你那是啥水平 呢？那你是什么级别呢？你是要个什么级别？你说出来我听听看呢。 对呀、啊。 And what level is that? Well, you know, I'm not a master, but... It's just, maybe we can find something more suited to my level. And what level is that? And what level is that? What level is that? 好冷静啊。 就是、没有表情。 很冷、嗯。 哦，是吧？那是什么水平呢？ 是什么水平啊？对呀、啊。啥水平？ 那你是啥水平？你说你是啥水平，我就给你弄一个相应的，好不好？ 其实这也是聊天终结者的一种表达方式。 这就终结了。聊天就终结了。 因为他真的是不好回答，这话是不好回答的。 哎，泡人家有法回答。 对。 哎，人家就是，那就是说话一流。那嘴皮子功夫一流。 情商也高啊。 啊，他说，那个您知道的。我又不是大师，不如让我们从零开始吧，零级别怎么样？ 零基础， 其实就是啥都不会，小白啊。但是这里的语气非常有趣，同学们啊，这里可要听好了。 Well, you know, I'm not a master, but let's just start at zero, level zero. 好，最有趣的啊， 对对对。Well, you know, I'm not the master. Well, but let's just start at zero, level zero. 这股剑的劲儿哈，这个我相信很多听众做的一定会非常好啊。 一定要读出那个人见人爱的。 人见人爱。 人见人爱 剑是哪个剑呢？ 的意思。背的那个剑。 对。 来，他是怎么说的呢？我们来细分一下哈，再听一下。 Well, you know, I'm not a master, but Let's just start at zero, level zero. 在 I 和 am 后中间的时候 ，I 啊、 对，好，我们看一下这句话的关键词啊。You know, not a master, 大师啊，大师。Start zero, level zero. 就你注意这个 zero 的发音啊，舌尖底下齿背啊，不要把舌尖放在中间，好吧？好，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的关键词出来，我们读的时候注意一下，凸显一下关键词。Well, you know, I'm not a master, but let's just start at zero, level zero. 啊， 老师读的时候把关键词已经凸显出来了，大家体会，别光听我犯贱的那个位置，好吧？对，那么停顿呢 ？Well, you know， 一个停顿，然后就是刚才那个犯贱那个位置。I'm not a master， 再停顿 ，but 停顿 ，let's start at zero，start at zero， 停顿 ，level zero。这个 是。I'm not a master.、I'm not a master. I am not a master. But let's just start at zero.、Level zero. Started zero. 好，这里有连读。Let's just start at zero. Level zero.、注意把握几个停顿。 Well, you know, I'm not a master, but、let's just start at zero. Level zero. 好，从零基础开始就叫做 Let's just start at zero. Start at something. 从什么时候开始 Level zero. 零基础不是 zero level, 而是 level zero. Level zero. 不如就从零基础开始吧，师傅。不，没有零基础这种东西。Paul 还在坚持说，哎，那我也可以从那个开始呀。 对。 特别哈。皮是吧？用现在的话来说，特别皮。 比较皮。 Oh, no, there is no such thing as level zero. Hey, maybe I can start with that. 把师傅都逗笑了。师傅说，No, 挺可笑的。No, there's no such thing as such as 有像什么什么样的东西。 对。There's no such thing as level zero.那么他这个时候呢关键词是 such thing level zero 那么我们看这句话他在读的时候除了关键词以外他停顿 no there's no such thing 停顿 as level zero 停顿 there's no such thing as level zero、there's no such thing as level zero yeah 那师傅的他是一种什么样的语气呢 嘲笑啊看不起啊、 哦、 我们这儿没有零级别 不好意思我们这儿没有零基础 Oh no There is no such thing as level zero Hey maybe I can start with that 他们是什么人他们都不是他不是正常人他们都、是吧他们都神出鬼没的 对 男的男你这个 Paul 是吧你这个大俗人 平民老百姓， 平民老百姓，大凡人，你没有修炼过任何的东西，你怎么哪儿开始？这简直没法开始， 对， 教都没法开始教，很高兴说，哎，那我就从那个开始吧。Hey, maybe I can start with that. Maybe I can start with that. Hey, 很兴奋的提建议。 Maybe I can start with that. 那既然没有，那我来呀、我来零基础啊，行不行啊？ 我就从那个开始吧。 对呀、训练开始，训练训练我吧。 嗯， 报班的还有基础班呢。 对， 人家这是人家这是 VIP 高手班， 他属于是特种兵，我觉得 是吧？哈，好，老师来一遍这句话哈。 Hey, maybe I can start with that。哎，他倒是突然就发现那边长得一副娃似的感觉啊，一个不倒翁啊，然后就马上一哎，就那个吧，我从那开始就可以。Hey, maybe I can start with that。 对，远处呢有一个那个不倒翁的一个娃娃，这是当年太郎小时候训练的那个， 对 啊。师傅就说那个我们用那个训练孩子的啊天热的时候呢我们就用它撑开门就说那东西吧它不是一个 挡一挡 对来挡挡门那东西它不是一个玩意儿啊来 挡门的 That we use that for training children and for propping the door open when it's hot But if you insist That we use that for training children 我们用它们来训练孩子And for propping the door open, propping the door open, 撑开门 when it's hot, 当天热的时候来撑门通风的。But if you insist, 但如果你坚持的话， 后面带颤音哈，有故事了。That we use that for training children and for propping the door open when it's hot. But if you insist.那么这句话呢关键词是 training children propping door hot insist 啊这么几个词在这读的过程中的话呢 that we use that for training children 停顿 and for pumping the door open when it's hot. 啊，他这个意思的表达比较密集，所以他的停顿比较少啊。那么最后就是 but if you insist， 如果你真的要坚持的话啊。 嗯 ，we use that for training children， 稍微停顿了一下，然后后面就连接的到完 ，and for popping the door open when it's hot， popping the door open when it's hot， hot 要稍微重读一下，天热的时候来出门。But if you insist， but if you insist， but if you insist， yeah， but if you insist， 又遇到了 insist 这个词语，什么意思啊？表示一种意图的坚持， 坚持， 哎，意图坚持，就它了，就必须这个了。如果你要坚持的话，那就 如果你执意要这么做的话， 对呀、啊，你看人家太郎小时候用就这个，太郎小时候哈特可爱，那会儿小时候训练的时候， 对， 好，再听一遍这个长句子。 That we use that for training children and for propping the door open when it's hot. But if you insist, 他那个 children 也中毒了的，我们训练孩子的， 对， 然后 propping the door open 是来撑门的。 对 ，when it's hot， 天热的时候，但是你如果你坚持的话 ，yeah， 所以大家读这段的时候呢，语速啊，就是保持自然就可以。That we use that for training children and for prompting the door open when it's hot， but if you insist， but if you insist， 那我也没有办法，是吧？ 如果你坚持的话， 好，这个时候说到这里呢，盖世武侠过来了啊，带着传说中的神奇武侠，只出现在泡梦中的。神奇武侠终于现身了 ，The Furious Five， 愤怒武侠 ，Furious Five， 起得也很好，压的一个头韵。 对， 鲍尔见到一说，我说：“哇，你们这是比真人玩偶大多了。 ”You're so much bigger than your action figures. You are so much bigger than your action figures. Except for you, Mantis. 除了您啊，螳螂。 You're about the same. 你跟玩偶差不多大，因为他家里不是摆着。他们的玩偶吗？ 对， 就跟那个见到偶像似的， 对， 都没见过真人。 以前只见过海报， 对，见过玩偶，见过海报，没见过真人。一见真人的时候说，哇，你们比真人大多了，除了您啊，螳螂跟玩偶差不多大。他就说实话， 对，话太实在了， 不会说话哈。好，来看哈第九句。 Whoa, the Furious Five, you're so much bigger than your action figures, except for you, Mantis.You're about the same. 特实在， 特实在。前面那个 wow 那种激动要表达出来啊。 The Furious Five, you're so much bigger than action figures. 它语速有点快啊，注意它语速有点快，但是不影响关键词的凸显。第一个是 bigger, action figures, except. 那停顿的话呢，只有两处停顿。注意在读的过程中要怎么样呢？表达出它的兴奋和激动之情。他的语速是受他情感影响。You're so much bigger. 他的语速就快起来了。Then your action figures. Then your action figures. 那这样读的时候呢，就是因为他的兴奋啊。大家读的时候，如果你有点紧张兴奋，语速快起来是正常的啊。好，所以大家读这儿的时候呢，才有一个正常的停顿。那个停顿是个句号，所以无所谓，把这句读顺就可以。You're so much bigger than action figures. You're so much bigger than action figures. 啊，读的时候注意这样。然而呢，怎么把这句话能读那样？读那么顺呢 ？You are 读成 You are so much bigger. You're so much bigger. 然后呢，记住不要用语速来带语速，用情感来带动语速。You're so much bigger than your action figures. Than your action figures. Figures. 注意 ，You're so much bigger than action figures. 这样就可以把它读出来了。一带二，二带三，一带二，然后一带二带三，一带二带三带四，把一句话。很快就能 快。那如果说我平时说话不这么快，我就喜欢那个说，我也不想去模仿他那么快的语速，我说不了这么快。我就慢慢按我的语速说，我就说 You're so much bigger than your action figures，也行，是吧？咱们不能说跟着他一样快，就把自己的这个语言的质量忽略了，是不是？ 对。那我们要是训练快有快的道理，慢有慢的道理啊。快的道理在于什么呢？就是你可以不用这么快的语速讲，但以后别人这么讲，你能听懂。提高你的听力辨音能力和反应速度，这个呢是直接提升你什么呀，就是你听别人讲话效率的一个手段啊。You're so much bigger than action figures except for you, Mantis. So much bigger than 大多了。 So much bigger action figures 就是您的那个玩偶那种。 对。 Action figures. Action figures. Except for, 就除了 you, Mantis, 螳螂。 Mantis. You're about the same. You're about the same. 差不多大小。嗯，啊，就看那个长廊，眨了下眼睛，那不搭理他的。You're so much bigger. You're about the same. About the same. 哎，都不搭理他，什么玩意儿啊这？ 对， 谁呀你啊？我都不能跟你说话。啊，师傅说 ，Go ahead, Panda. Show us what you can do. 你当着我们的面，你现在使出你的绝活吧。 Go ahead, Panda. Show us what you can do. Go ahead, Panda. Show us what you can do. Go ahead, Panda. Show us what you can do. 纯模仿这句话，纯模仿。 Go ahead, Panda. 注意 ，Go ahead, Panda. Show us what you can do. 不再像前面那么开玩笑了，现在就跟你严肃起来了。内心期待看你这个熊猫，你要怎么出丑？ 对，尤其是注意 ，Go ahead, Panda. 注意短元音 ，Go ahead, Panda. 音调向下沉。这个师傅本身他这个年纪也不小，年纪大的人又加上身份很重要的人呢，他说话就是要有一种稳稳当当的感觉， 嗯， 有一种实力感。所以我们说，其实呢 ，Paul 作为一个年轻人说话就应该是 ，You're so much bigger than action figures， 说话的语速轻飘而快，音调高，有激情。对吧？有活力，他就是应该两种 天真无邪， 天真无邪， 又有点油腔滑调， 对，有点皮， 有点皮。 嗯 ，Show us what you can do. Show us what you can do. 注意 ，Show us what you can do 是句爆破。Show us what you can do. 啊，那这样的话呢，对方一听，嗯，哟，你这说话我不听都不行啊，啊， 嗯，好。 看到最后还是怎么被逼迫的走进了那个可怕的地方， 阵法当中， 嗯，对， 好 ，formation， 好，今天的整体啊，咱们讲解完毕了，然后我们就来听一遍，感受一下哈。 Ooh, ow, let's begin. Wait, wait, wait. What? Now? Yes, now. Unless you think the Great Oobway was wrong and you are not the Dragon Warrior. Oh, okay. Well, I don't know if I can do all of those moves. Well, if we don't try, we'll never know, will we? Yeah, it's just, maybe we can find something more suited to my level. And what level is that? Well, you know, I'm not a master, but, let's just start at zero, level zero. No, there is no such thing as level zero. Hey, maybe I can start with that. That? We use that for training children and for propping the door open when it's hot. But if you insist... Paul, the Furious Five. You're so much bigger than your action figures. Except for you, Mantis. You're about the same. Go ahead, Panda. Show us what you can do. 全文当中有趣的地方呢，就是那个 I am not a master. 啊，对，在这里呢，其实大家找那种感觉，就比如说啊，打电话给老板说自己啊生病了，对吧？第二天老板就说，你说你昨天生病了，那怎么有人在那 KTV 看到你了呢？你说啊，我那个不就正过去看个朋友，就是那种感觉是吧？ 金老师好有经验感觉， 就是 I'm not a master, but let's just start at zero, level zero. Yeah, right. I'm not a master. Just start at zero, level zero.、 嗯、好，最后让对面老师来走一遍哈， 走一遍哈。好 ，Let's begin. Wait. What now?Yes, now. Unless you think the Great Oogway was wrong, you're not the Dragon Warrior. I don't know if I can do all those moves. Well, if we don't try, we'll never know, will we? Maybe I can find something more suited to my level. And what level is that? Well, you know, I'm not a master, but let's just start at zero. Level zero.No, there's no such thing as level zero. Hey, maybe I can start with that. That, we use that for training children and pumping the door open when it's hot. But if you insist. Wow, the Furious Five. You're so much bigger than action figures. Except for you, Mantis. You're about the same. Go ahead, Panda. Show us what you can do. 哎呀，这一人分饰两角，这个是不太容易啊。但是大家就是要接受一下这种训练。 嗯， 每次我们选择这两个人物，他都是有不同的个性特色的。 是啊， 一会儿要高，一会儿又要低，对，一会儿一老，一会儿一少。所以说呢，这个大家要 去多多的细心的去体会，去练习。 是的， 今天的重点是如何体会语气中的停顿，如何有意识的去掌握语气中的停顿。 对， 另外呢，就是我们的功夫哲学，功夫 philosophy， suiting to your level， more suited to your level。 如果你想过一个比较舒心的生活，一定要挑选跟你自己的层次相匹配的东西， 匹配的学习资料，匹配的人，匹配的事儿， 匹配的环境，一切一切啊，要找好。 当然，挑对手也很重要，挑错了。会死得很惨。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谢谢大家的收听，谢谢 David 老师，下次见。 You're welcome. Wow! 迎接冰雪盛会，学习实用英语。 Air, button, iron. Welcome and enjoy the show. 北京外语广播，冬奥英语。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外语广播的冬奥英语节目，我是乐意 Larry。 今天我们来继续了解冬奥会的历史，来继续了解1952年奥斯陆冬奥会的更多情况。1952年冬季奥运会来到了现代滑雪的诞生地挪威，30个国家的694名运动员参加了比赛，挪威成为第一个举办冬奥会的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同时也是第一个在首都举办冬奥会的国家。来自东道主挪威的28岁速度滑冰运动员安德森在家乡父老面前夺得了3枚速度滑冰的金牌，成为第一位在一届冬季奥运会上夺得3枚金牌的运动员。他在1500米、5000米和1万米比赛中以奥运会历史上具有最大优势的成绩夺得了这3枚金牌。The 1952 Winter Olympic Games attracted 694 athletes representing 30 countries who participated in 4 sports and 22 events. Japan and Germany made their returns to Winter Olympic competition after being forced to miss the 1948 Games in the aftermath of the World War II.Germany was represented solely by West German athletes because East Germany declined to compete as a unified team. Portugal and New Zealand made their Winter Olympic debuts, and for the first time, women were allowed to compete in cross-country skiing. 好，我们来学习一下今天的冬奥英语词汇。Represent, R-E-P-R-E-S-E-N-T. Represent 是代表的意思。刚才的介绍中提到 The Games attracted 694 athletes representing 30 countries, 代表了30个国家的694名运动员。Represent 就是代表的意思。好，以上就是今天的冬奥英语，感谢您的收听。 接下来是大学生英语在线 Question of the day， 练听力，记单词，口语考试现场模拟，总有一款适合你。If you smile when no one is around, you really mean it. 如果你独自一个人笑了，那是真心的笑。分享每一时刻。您现在听到的是 Radio 774，北京外语广播。